斑斑瓦漆，白马踏新泥，山花娇艳，暮色丛染红霁，屋檐洒雨滴，炊烟袅袅起，蹉跎辗转，宛然的你在哪里？

了冬天来临，在飘雪的夜里，让我为你唱起这支春。

静下来的时候，静得可以让我听到平和安详的心跳，静得像雨，静得像空气，静静的我开始渐渐地适应。下来的时候，静得可以让我听到平和安详的心跳，静得像雨，静得像空气，静静的我开始渐渐地适应。

自己小心啊，惦念着暖茶和夜故事，笑莫远笑莫慢，可笑是心雨住影子下， 花儿花儿飞。

想起很久很久以前，那时的你有很多观点，但没有任何杂念。那时的我是个纯真的少年。如果来生还 下将成为我永久不弃的避风。 Yeah.